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以及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刷新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总的来看，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未来四天会持续的高温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生活当中呢也提醒您注意节水节电。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西二环的蔡户营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造成了蔡户营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光源桥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直门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眼睛的话题，因为现在啊，身边戴眼镜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朋友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就要看他戴没戴眼镜，还有这眼镜的度数到底是深是浅。但是作为家长，我相信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视力达到这个 1.5， 都希望他离这个眼镜远一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小眼镜不得不防。 近年来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每年寒暑假更是成了孩子验光配眼镜的高峰期。日前发布的北京市2017年度的健康白皮书显示，2016至2017学年度本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 58.6%， 超一半的中小学生存在视力不良的问题。您家孩子是否受到近视的困扰？儿童近视能不能恢复？如何预防近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解读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邀请北京市防盲办公室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研究所副所长胡爱莲，跟您说说小眼镜不得不防。 甭管眼睛是大是小，但是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视力是棒棒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防盲办公室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研究所副所长胡爱莲胡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小眼镜不得不防。首先呢，要欢迎胡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胡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大家下午好。 胡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小朋友眼睛近视的问题。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其实以前啊，我们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就是看他的眼镜戴不戴，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度数深不深。我们总觉得好像戴一个厚厚的啤酒瓶一样的这个眼镜，总觉得特别的有学问。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有的甚至可能才刚上一二年级，按道理应该是学业负担不是特别重的时候，这小朋友啊就已经戴上眼镜了，而且有的度数还不浅。很多家长就在纳闷，这孩子到底为什么这眼睛这么快就近视了？是因为这学业负担太重，看书看太多了吗？那胡主任是不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帮我们分析一下，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了解，现在小朋友们近视的原因主要是什么造成的呢？ 的确是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共有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孩子戴眼镜的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戴眼镜的年龄越来越偏小。原来呢可能我们在一年级小学可能一个班里边只有一个戴眼镜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走进小学的话呢，小学里边几乎小学的现在戴眼镜率达到了1、2、3年级就能达到20%左右。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能达到30%。到了中学呢，基本上就到了初中毕业就到了60%。高中的话，升大学基本上是80-90%。 哎呦妈！ 患病率是越来越高。那也是刚才也是大家提到的，就是戴眼镜的这个孩子年龄越来越偏小。我们就说戴镜率越来越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孩子那么小就戴上了眼镜了呢？其实呢还是和我们孩子看近过早的用眼睛看近，包括看书啊，看这些手机啊，在手机在手机上玩游戏啊，尤其是呢玩游戏它会持续时间很长，游戏嘛很吸引孩子。有的家长觉得为了这个让孩子能够坐在这儿安稳一会儿，给个手机一塞，孩子坐在那儿就不动了，和手机就对上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孩子持续的用镜用眼睛，这是形成近视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个有学问的人然后呢会戴眼镜，他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看书看报看各种这种文献资料哈。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为什么也戴上眼镜呢？他不一定是看书看得特别的多，但是电子产品可能真没少看。所以说我觉得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家孩子如果很早就戴上眼镜了，咱们就想想这小的时候，尤其是宝宝可能还不太懂事儿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已经通过比如说 pad 呀或者手机给他放动画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抚他，甚至有的时候一看时间还挺长的。这些都有可能让孩子过早的戴上眼镜。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邀请胡主任跟大伙说一说，既然现在很多的电子产品是生活当中离不开的，甚至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预防或者说改善这些用眼习惯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伤害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把您关于用眼关于近视方面的问题和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近年来，北京不断完善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管理。截止到2018年的5月底，北京预约挂号平台已经接入了北京所有二级以上医院149家，累计注册用户量达到了1660万。市属医院整体预约挂号率从2012年的 52.2% 提高到了2017年的 86.2%。硝酸甘油片是冠心病人常备的一种药，它能够迅速的缓解心绞痛。不过在这儿呢，专家提醒说，服用硝酸甘油最好啊是采用半卧姿或者是坐姿，您不要站着服药，服药之后也不能够立刻行走和运动，不然会有昏厥的风险。这是因为硝酸甘油是一种血管的扩张剂，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血管，降低心肌的耗氧量，增加心肌供血，缓解心绞痛。 它对于我们肢体躯干的血管呢，也同样有扩张作用，能够降低我们的血压。站着服药的时候，大脑可能会供血不足，加上服药之后运动，需要更多的血液来供应下肢，进一步减少大脑的供血，会引发低血压以及昏厥。此外，严重的贫血、青光眼、脑出血和对硝酸甘油过敏的朋友是禁止服用硝酸甘油的。最后，我们再来跟大伙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本周京城是在副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晴到多云是主旋律，烧烤和蒸煮模式将会轮番上演。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4到35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在这呢，要提醒大家，进入了中伏，太阳辐射和紫外线强度达到了最高等级，夏季防暑提醒您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淡盐水或者是淡糖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三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开外出，在外出归来不要立刻的洗冷水澡快速冷却，这样会使我们的全身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的热量难以散发。另外就是夏天我们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出汗比较多，消耗也比较大，在饮食上啊不要太过清淡，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和鱼类的营养食品。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我们也建议您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5摄氏度，就算天气再热的话，室内的空调温度也不要调到24摄氏度以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防盲办公室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研究所副所长胡爱莲胡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小眼镜不得不防。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胡主任跟我们说了一组数据，现在孩子这个戴眼镜的这个我们说年龄段越来越早了，同时戴眼镜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觉得戴眼镜这事儿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甚至很多家长都觉得配一个镜片配个近视眼镜不就能解决的问题吗，也没把它当成一种疾病，也没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也想问问您胡主任，现在孩子过早的出现这种近视的情况，可能会对他的健康或者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吗？ 会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您听到的，我们随着孩子那个戴眼镜的年龄越来越偏小，那么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生长发育，我们这个眼镜呢，就像孩子长身体长个儿一样，它会每年都会加深度数。那我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呢，就是大于600度就叫高度近视了。那这高度近视呢，会引起很多眼部的结构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很多的眼病的发生。包括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等等，这些呢都会严重的影响到孩子的视力。也就是说，过早的戴眼镜儿，那么它会就使得高度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那么高度近视可以说是一个造成我们视力损伤、造成失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并发症之一了。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孩子现在他年纪比较小，戴这个眼镜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戴了眼镜视力被纠正了之后，其实对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如果随着他年纪的增长，用眼习惯继续没有改变，我们的度数越来越深的话，很多我们说这种致盲性的眼病都是和高度近视密切相关的。 对，高度近视会引起刚才我说的那叫并发症，都会引起他的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 所以说也提醒家长真的是应该注意哈，如果孩子小的时候就戴上了这个眼镜，咱就得特别留意一下，尽量我们让他这个度数不增长，或者说增长的慢一些。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伙儿说一说吧。其实可能有过佩戴眼镜经历的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总觉得这个戴眼镜一开始是200度，第二年测呢基本上可能就250甚至300度了。这度数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佩戴眼镜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到达了一定年纪之后，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度数就稳定了。也想问问您，如果佩戴上眼镜之后，这个度数就会一直往上涨吗？还是说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曲线，有一个平台的？ 近视眼的发生和发展还是和你的用眼的这个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不良的用眼习惯包括主要是长时间的看近，我们叫长时间的近距离的作业，会使得孩子的近视发生，也会加速孩子的近视的发展。所以呢， 我们想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近视要稳定，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不管你没有得近视之前，或者得了近视，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嗯， 我们觉得户外活动，让孩子们多到外边，释放孩子天性，多到外边活动，那么看远，那么可以缓解视疲劳，因为看近视的睫状肌的痉挛导致的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得了近视以后也不要自暴自弃，还是该到户外，加强户外的活动，增加户外活动，同时呢看近的时候时间不能过长，45分钟5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和15分钟，这样良好的用眼习惯可能会延缓你的近视发生。 哦，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戴了眼镜之后，在我们即便是很注意我们的这个用眼习惯，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看比较近的东西，或者精细作业的时候，我们的时间45分钟，或者是有的朋友说我长一点1个小时左右，我休息休息，我只要注意了之后我的度数就能不增长，还是说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度数肯定是长，只是长得慢一点而已？ 嗯，基本上说是因为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如果用刚才我说的用眼习惯不好的话，大多数的孩子一年肯定要长一些。 嗯， 那如果要是维持的就是能够按照听话，啊，就是 比较好的 用眼习惯，那么这种有的孩子是可以不增长的，或者增长慢一些的。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非常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近视的度数不会再增长了。 对，很有可能。 嗯，这是可以做到的哈。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伙提的问题哈。携手一生这个朋友是帮自家孩子问的，他是想问问专家，9岁的孩子双眼的视力呢是 0.6， 想问这个情况需不需要佩戴眼镜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孩子也检查这个视力啊，其实我们看视力已经不是特别的高了，这个时候有近视的情况，总担心戴上了眼镜之后这度数就像您说的蹭蹭蹭的往上涨，镜片越戴越厚，所以呢就让孩子先将就将就，实在看不清再去配眼镜，这种方法到底可取吗？ 这个会把孩子害了，使得孩子的近视会越来越深。 嗯， 我们实际上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是个远视状态，一般呢我们要发育到6到7岁才能形成一个正视眼。 嗯， 那么这个孩子已经9岁了，应该是一个正视眼，那么他现在视力是 0.6。 嗯， 那么我们视力呢只能说明他一个视觉状态，但是他到底是远视 还是近视 需要到看医生。 嗯， 医生来给他做通过验光，我们如果要是他远视的话，9岁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弱视训练啊来带进矫正啊，如果要是 近 视了啊、哦、这个就是只能让他不发展，或者是发展慢一点，就是要带镜子了。因为他是9岁的孩子，0.6的视力，如果要是说近视的话，那度数也 不 会太低了。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家长，这个其实孩子如果出现这种看不清的情况，我们得分不同的状况，是远视啊还是近视啊，还得根据年龄的一个这个孩子的一个年龄阶段。像刚才这个胡主任就提到8岁左右，这个孩子应该是视力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了哈。 6到7岁。 嗯，在之前可能孩子会有一些远视的情况，这是生长发育的正常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说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给您抱怨说比较近的东西看不清，这个时候您不用太过担心，如果远的地方他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可能就是我们说生长发育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个时候是远视。但是如果过了这个8岁了以后还是看不清，咱们就得判断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还是远视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近视的话别拖着，这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是真的近视眼的话，我们越拖着越不戴眼镜的话，这度数增长的就越快。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给一些家长一些建议，希望呢孩子呢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先带着孩子去看看眼科医生。 嗯， 如果眼科医生对孩子的眼睛会做一个全面的判断，他会告诉你孩子现在的视觉状态是正常的还是需要应该做什么。我觉得首先最科学的办法就是不是自己去猜测，而是要去看医生，听医生的。 好，胡主任也想问问您哈，您作为这个我们说眼科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同时呢又是防盲办公室的主任，肯定接触过很多视力 不是特别好的这些朋友们，也想问问您，其实对于孩子看不清楚东西这件事儿啊，家长往往第一个带着孩子不会去医院，一般都是去眼镜店开始看看这个验个光啊，配个眼镜啊。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孩子出现了看不清的情况，我能直接带他去配眼镜吗？还是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步先得去专业的眼科医院，让医生判断一下什么情况，我们再考虑第二步是配眼镜啊，还是通过其他的手段进行矫正？ 毫无质疑，当孩子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或者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眯着眼啊，或者是靠近啊才能看清，或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先带着孩子先去看医生。就在我们医院来了以后，你是就是说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第一步也一定是先看医生，医生先给孩子的眼睛做一个检查，看看他是屈光不正引起的还是有其他的眼病。 所以说咱们别带着孩子说看不清直接奔眼镜店去验个光配个镜把这问题都解决了，很有可能会耽误这孩子。 对， 有的情况说不定通过一些训练，通过一些矫正，这孩子完全不用佩戴眼镜的。 对，也有可能。 好，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当眼睛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带着他去专业的眼科医院去检查一下，判断一下具体的原因。继续来看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如何控制电子产品对于孩子视力的影响。其实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现在很多的人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了，小孩子呢又是一个模仿能力非常强的，那看到家长不停地抱着手机，这孩子也好奇，尤其是现在手机这个什么动画片啊游戏啊，确确实实也挺好玩的，可能特别吸引他们。那这个孩子离不开手机，又如何在使用的同时对于视力有一定的这种保护，希望您教教大家。 首先呢，我们是还是从行为的控制上，还是希望家长和孩子呢不要长时间的用手机用 iPad 等等的电子 不光是孩子，我们成人也是一样。 对，都是一样的。另外呢，我们希望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要离这个电视的距离要大于3米。然后呢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你要是看电脑的时候呢，我们希望离的电脑的屏域的视频应该有50公分左右。那你这是要就是和你这个看东西的这个距离。其实呢第二个呢，我们就希望呢你看这个看这个电视也好，还是看手机或者你的电脑也好，希望你的这个周围环境的背景光要有一定的背景光，而不能 在黑暗环境里看。 对，然后你的视频呢，你的显示屏又不要打得特别亮，一定要显示屏有一个柔和的一个光，再加上你一定柔和的背景光，这样的造成一个光线比较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同时呢还也希望你这个用眼时间，我一再强调用眼时间，一次性用眼时间不要太长，一定强调的大家用上40分钟45分钟，一定要再休息10分钟15分钟。这样就像看远和看近要进行这样的调节放松，这样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好，其实这些我们说用眼的良好习惯，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其实都很关键。现在我们说白领一族，甚至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对着电脑可能得3-4个小时都不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也算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对于眼睛的伤害其实也挺大的。 对。 那也想问问很多的这个成年人会有一个困惑，说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已经20多岁了，我眼睛依然没有近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得近视的几率就相对小一些，只有在生长发育阶段我用眼习惯对于眼睛的影响才比较大呢？ 一般情况说，实际上的确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时候，我们在上学这个阶段啊，就是孩子在生长发育视力的变化比较明显。一般情况下当20多岁以后，你的生长发育已经趋于稳定以后，近视的发展也会随着这个身体的发育而停止。但是也有不发很多少很多人他还在变，就是我怎么20多岁了我还在长啊。也这种情况还不少见。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成年了，这个时候视力就已经固定了，不管我们怎么去伤害它，不管怎么过度的使用它，它都不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出现。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对， 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一直是这样看电脑时间比较长，甚至玩手机时间比较长，他觉得我眼睛挺好的没近视啊。我们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 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不良的这种用眼习惯，除了对他的视近视发展发生 家属以外，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视频终端的一个综合征，就是长期的三四个小时这样盯着电脑不眨眼睛，或者有的人甚至一天要十几个小时这样，其实现在很多人有一种眼睛干涩，干眼症，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不正确的用眼习惯不仅有可能会导致近视的出现，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眼病的情况。 对， 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看近处的这个东西的时间最好是40到45分钟左右，我们就休息一下。这个肯定就包括了我们比如说看手机、看电脑，甚至看书、写作业，是不是也包括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对，我们只要是近距离的用眼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我们记得小时候上课一节课都是40分钟到45分钟，这个的科学性其实是包含在其中的。 对， 但是原来啊，一下课我们基本上都是 出去玩， 在操场上跑一跑，然后呢打上课铃再回来。现在孩子说在学校下课铃一响，手机立马就掏出来了。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说上课和玩手机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休息，但其实对于眼睛来说完全没有休息，甚至可能这个用眼的集中度更高了。 您说的太对了。 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家长，有的时候啊，孩子可能在做作业的时候大家觉得比较辛苦，说那你出来休息休息吧，看看电视，看看手机，玩一会儿，其实对于他来说整个眼睛是完全没有放松的。 对， 休息完了之后您再让他去学习，这时候眼睛就是持续疲劳的状态。 对，脑子换了一点，眼睛没换。 久而久之这不近视才奇怪呢。 对，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田庚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近视眼到底遗不遗传？如果是遗传的近视眼，能有预防的方法吗？想让您解答一下。咱们先来回答遗不遗传的问题吧。近视好像我记得好像是说有遗传性的，尤其是高度近视，是这样吗？ 您说的很对。我们近视的发生呢有两大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外界环境因素。那么遗传原因呢要占到50%。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的父母都近视的话，这个孩子的这个获得近视的这个几率是相当大的。 那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妈妈近视，或者说爸爸一方，就是父母双方有一方近视的话，对于孩子的影响有没有比如说偏差？比如说妈妈近视的话，孩子患近视的比例是50%，爸爸近视的话可能是30%，有这样的差别吗？ 我们好像从科学这个研究上没有发现父母的这个遗传性差多少 啊， 但是父母的这种近视肯定是有遗传倾向 的，肯定是有遗传倾向的。 对。 因为经常有朋友就是说这个孩子近视都是因为这个，就是相互夫妻之间埋怨都是因为你近视，其实我们说这个 双方一样， 对，是一样的。那节目的下面呢，我们也来解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大人有近视的话，孩子能不能提前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呢？咱们下半段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关于近视、关于这个眼镜的佩戴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比例越来越大了，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用眼习惯，甚至家长有意的去帮助他矫正他的一些这个问题，来让他远离近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伙儿说一说，其实不光孩子，我们大人的用眼习惯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您都可以随时和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胡主任。好的，胡主任，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咱没说完呢，田庚的问题，他就说这个近视啊，如果家里面又有遗传史的话，他还能预防吗？这个有方法吗？ 现在呢就是说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个近视呢，我们觉得在身后呢对他还是应该从环境因素外界因素来说，还是应该同样和我们正常人不近视的人一样应该预防的。 嗯，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我们医疗形成医疗常规的目前来说，预防近视的这些手段，那么我们就是说和有遗传因素的和单从后天因素的，包括他的近视离近距离用眼不能过长啊，包括灯光啊，包括他的户外活动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是预防近视的，大家这些罚的都是一样的 啊，并没有什么特殊或者说针对这些有遗传因素的朋友有特殊的预防方法。其实我们所有人想要预防眼睛近视，甚至已经近视的朋友想要预防度数的增长，我们的预防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 嗯，就是上半段胡主任提到的这个，我们说对于眼睛用眼习惯的一个培养，首先就是用眼的时间不能太长，40到45分钟左右，我们得休息10分钟。再一个就是用眼的环境不能够太暗。 也不能太亮。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用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距离也不能够太近。 对，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读书的一个姿势啊，老师经常讲的三个一嘛。 就是个我们说握笔有个 一寸，然后立桌面应该有个一拳头， 嗯， 对吧，离你这个写作眼睛离这个纸应该有一尺 、这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哈。这些呢都是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其实对于预防近视，我们说了先天原因占50%，后天原因依然也占到了50%，甭管近不近视的朋友咱都得从后天预防一下。王桂敏从吃的方面啊给大伙儿提了一个问题，他想问问吃胡萝卜能不能预防近视。其实这个我真的听说过，因为现在的这种保健品啊，胡萝卜素、花青素，都号称自己能够预防近视，对眼睛起到保护作用，到底有用吗？夫人， 我觉得客观的说，科学的说，吃了胡萝卜什么花青素啊什么，只能说是对身体对眼睛有好处，但如果要是预防的近视的话，那我们就都吃，我们就不得近视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对，这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 但是胡萝卜当中我们知道营养元素非常的丰富，您吃胡萝卜肯定没坏处。 对， 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您期望比如说吃胡萝卜预防近视甚至治疗近视的话是没什么太大用处的， 没有什么科学性的。 好，其实啊很多的朋友如果已经出现了近视，尤其是孩子刚一出现近视的时候，家长往往都有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通过比如说科学的用眼习惯，甚至通过一些保健品让他这个近视赶快消失，恢复到正常的视力，这个还有希望吗？胡主任， 当发现孩子视力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刚才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是带上孩子先去看医生，眼科医生先给你做一个检查。如果孩子只是一种视疲劳状态，就是说他只是说看东西看得累了，那么看他在看视力表的时候啊，他看不到1.0，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让孩子休息眼睛，这种情况呢，他可以说是我们还是严格的就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的话，这种孩子可以近视，他还没得近视呢。如果已经得了近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一检查，医生查完以后，眼科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一查就是个近视。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就毫无疑问， 该戴眼镜的时候就要戴，越不戴用眼越容易疲劳，度数反复的会加深。 哦，也就是说如果已经确诊是近视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比如说训练啊，或者说补充什么营养元素 倒不回来， 让它回不去了， 不可逆。 但是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孩子可能由于这种视疲劳会导致看不清，这是不是就是大家伙经常说的这个假性近视的概念？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年前我们就不太提倡用假性近视了，就怕有的孩子呢造成一种就是误导误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是说你医生诊断近视那就是近视了，如果诊断没有近视那孩子就是视疲劳原因，那我们就他就没近视。我们就把假性近视这个混淆的这个概念我们就不提了。 嗯，有可能是视疲劳导致这个眼睛可能出现了问题，我们休息休息，我们再测可能这个时候视力就正常了。 对， 那是不是也提醒这个家长，如果我们一开始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医生给检查说有可能是这种视疲劳造成的，我们是不是还得带孩子再去复诊一次，还是说我们休息休息让孩子在医院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闭着眼睛我们再测就行了，还是中间得隔个三五天一段时间之后再测？ 这个视力的检查实际上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休息好了，昨天晚上查视力是一个视力状态可能要好一些，等你今天用了一天眼睛到了下午了再查视力，视力可能会差一些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和你用眼的一天的这个用的这个程度也有关系。 所以说也提醒家长，如果自家孩子出现了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这个情况，咱们掌握了这个小技巧，最好是早上孩子头一天晚上睡醒了之后，这时候用眼还不是特别累的时候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准确的一个时间段。 对， 好，继续来看毛毛想问问您，说现在啊有各种这个防蓝光的眼镜，想问问配上这个防蓝光的眼镜到底有没有用，还有呢想问问说如果孩子得了近视的话，通过耳朵穴位或者是推拿的方法能够让近视恢复吗？先说说防蓝光眼镜吧，其实不光孩子，现在成年人也是，有没有近视的都说佩戴个防蓝光眼镜能保护眼睛，到底有效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眼睛的保护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都是一样的。那么防蓝光眼镜呢，我们觉得它是更多的防止了蓝光对眼底黄斑的一种损害。我们觉得从如果要是这个眼镜的质量，就是它的这个质量没问题，肯定能防蓝光，我们认为对眼底还是黄斑还是有好处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预防黄斑的病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黄斑变性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黄斑的问题有效果，但是对于预防近视或者是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对，它不是来预防近视的。 而且胡主任特别的贴心还提醒大家，一定是眼睛的这个质量过关合格，它才能够起到这个防蓝光真正的效果。 对， 而且一般这个配镜片同样的度数同样的厚度有没有蓝光，这价钱其实差的也挺多的，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选择这种正规厂家合格的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眼底的病变是有好处的。 对，保护眼睛。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得了近视，尤其是小朋友还在生长发育阶段得了近视，能够通过耳朵穴位或者是推拿的方法来治疗吗？我们中医的方法对于恢复视力或者说预防近视有效果吗？ 我觉得我们中医啊，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国宝，我认为呢还是有作用的。但是呢，它我们刚才说到呢，就是到目前为止，科学的来说呢，没有一种方法、一种药物，它可以使你已经得了近视再退回来。 就是逆向发展，不可 逆向发展。但是呢，它就是减缓你的发生，减缓你的发展。我们觉得某些程度还是有效的，但人和人个体差异也很大。 也不一定别人有效，您家孩子用也有效。 对，我们可以尝试的去做一做，如果有效就坚持给孩子做，如果没效就可以停止了。因为毕竟他这个耳朵穴位的这种按摩呀，对孩子没有任何损伤。 我们说不是这种有创的这种操作方式，您可以先给孩子试一试哈。这说到这个穴位按摩，我不得不说我们小时候特别爱做这个眼保健操，这个基本上在这个下午我们说第二节和第三节课的课间基本上会做这个眼保健操。也想问问胡主任，这个眼保健操是不是就是我们说中医对于眼睛周围一些穴位的这种刺激按摩能够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你说的很对。我们国家可以说我们都是在学校就是做的眼保健操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呢可能 我觉得你也知道，我记得还在这儿做过一次节目，就是有一段时间对眼保健操、对预防近视、对眼保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 质疑。 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实际上呢，要是很多孩子呢，就是做了眼保健操效果不大，不是眼保健操本身没有作用，而是孩子做的不标准、不到位，他就没有按摩住穴位。对，实际上如果你要做得好、做得标准的话，对穴位的刺激，对眼睛还是从它的血流啊、调节啊各方面还是有好处的。 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你让他说眼保健操有哪些这个按摩的穴，他都不一定说得出来。我记得有几按睛明穴，然后轮刮眼眶，这些对，这些都是眼保健操。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些穴位，很多孩子呢，这个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认真，每次在眼睛上糊弄就过去了。 对， 并不是眼保健操没有用，而是我们做的方法不对。 对， 所以说没有效果了。 对对对。 那想问问，眼保健操不光孩子有用，我们成年人是不是也有效果呀？ 我觉得我们在缓解你的这个视疲劳和眼睛这个疼痛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效。我们经常一天用眼时间过长的话，我们经常会自己去刺激这个穴位。越酸痛说明你就 越累越需要。 那么你摁完以后，闭目以后，大家会感觉到很轻松，眼睛也会很亮。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对，这就是中医理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对， 可能我们按的时候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就提醒您，其实我们的用眼可能已经比较过度，很疲劳了。 对， 我们得休息。想问问，就是眼保健操这种闭眼的方式，算是我们对眼睛的一种休息吗？上半段咱不是提到了吗？45分钟左右，咱们往远处看看这个远的地方。这样的方式能用，比如说闭眼、闭目养神的方式来替代吗？ 我们觉得看远对这个长时间看近的这种缓解，还是看远还是更好一些。当然闭目养神也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我们很习惯于把眼睛闭着，然后对刺激这个穴位，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不能够完全替代我们说眺望远方。 看远，对。它也能闭眼，它本来就不再做近距离的这种。 也是一种休息。 对，已经也是一种休息，也没问题。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看远哈，我们也帮大家伙问问，其实关于看远啊，这个一般我们说这种科普的文章啊，或者一些我们跟大伙平时宣传的这种健康的理念，都是说大家眺望一下远方，甚至看看远方的树啊、景啊什么的。但是有些朋友说，是不是我平时我倒杯水，甚至我活动活动，这个也算是远呢？相对我比如说看电脑或者看手机，这个距离已经远很多了。这个远或者是近，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呢？ 从我们医学上定义，远呢应该是5米开外。 啊，5米开外就算远了。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从自己工作的工位上到这个饮水机的这个位置也算是远，因为一般很少有在5米之内就能走到的。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下课去接杯水啊，这个距离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眼睛望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我们的眼睛对你和你的注视目标应该是5米以外算看远。如果你拿着水杯，你的目标 一直盯着杯子， 或者又去了那边，我觉得它还不是一种看远的动作，可能算近距离工作了。中距离工作。 所以说我们得盯着那个远远的饮水机，冲着那方向走。 对，我们还是你的注视的目标要超过5米之外。 就可以， 这样才能放松你的眼睛。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电脑屏幕，我们会说把它调成绿色，这个网上有专门的教程说把屏幕调成绿色，偏绿，因为我们都知道屏幕一般都是一种偏白的，调成偏绿，有人说对于保护眼睛是有好处的，但这种色彩的变化对于眼睛的视力会有影响吗？ 严格的说，我们觉得光强度、光亮度，对这个眼睛的这个 疲劳程度和影响， 它的这种刺激。另外呢，色彩呢，的确呢，比如说我们用看绿色、看蓝色，可能就很舒服。如果你看那个特别白的这种白颜色，很刺激，或者是特别红的颜色。但是呢，就是说，至于说你看一眼 或者看多久会造成颜色会造成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我还真不好说、 哦、 只是说觉得你自己看得舒服就可 服 就为止。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儿的问题。这个心情这个朋友说，想问问男孩五岁半了，视力表检查呢，双眼的视力是 0.4 和 0.3， 戴100度的眼镜，验光之后呢，视力是 0.8， 现在正在进行慢散瞳，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给孩子配个眼镜。说孩子现在呢练习钢琴一年四个月了，每天都会坚持一个半小时的钢琴训练，想问问孩子的眼睛现在视力不太好，和这种一天一个半小时的钢琴训练有没有关系？而且说了，孩子的父亲有650度的近视，母亲呢视力是正常的，估计可能想问问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首先呢，我不太清。首先，五岁半的孩子呢，这个视力他应该是在1.0左右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现在是裸眼视力是 0.3和0.4， 那肯定是视力是肯定是不正常的。那么他又说戴上100度的镜子呢，到了0.8。那么100度呢，我理解他应该是他是远视还是近视呢？因为孩子其爸爸是近视眼，我理解他应该是个100度的近视了。如果这种情况100度能矫正的0.8呢，可能还稍微有点差。五岁半的孩子，他应该是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别的眼病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他应该能够矫正到1.0。 哦，矫正视力可以达到1.0。 对，最佳矫正视力应该能够达到1.0。 好，那现在他说了，孩子正在进行慢散瞳，这个有没有这个和这个配眼镜的关系？其实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去配眼镜的时候，医院好像都会给散瞳。 对， 这个散瞳和孩子配眼镜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胡主任？ 因为我们散瞳就是要把睫状肌麻痹，因为近视是和睫状肌的痉挛有关系的，它是强烈的收缩以后，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要给孩子把这个调节和睫状肌痉挛引起来的这个，就是要给孩子配眼镜，要配一个适合孩子的度数的话，我们要把调节的这些因素都去掉。所以呢，尤其是在第一次给孩子配眼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散瞳。否则的话，配的眼镜会过深，那么太深的眼镜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不健康的。 而且可能这样太深，他反而用眼的话他会更加用力。 对， 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本来没有这么深的度数，慢慢发展， 对， 这个度数就到这么高了。 对这个度数呢，会对孩子的近视的发展不是有好处，而是有坏处。 但是成人好像我配眼镜的时候没有过这个散瞳的经历，这成人是不用了吗？ 因为我们觉得成人的这种调节痉挛的这种因素相对的已经弱了， 比较弱了。 哎，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们是，40岁以后再验光就不散瞳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由于我们的科学验光的这个技术提高以后，我们原来是每半年，我们建议每半年孩子应该查一次视力，验一次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提倡的是要散瞳验光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技术呢，可以说原来戴镜的孩子我们会给你先做一些检查，也可以不散瞳，也可以配到一个合适的眼镜了， 合适的度数了啊。 哎，对， 刚才您说这个散瞳啊，这个年纪挺吓人的，40岁以后你刚才说才不用散瞳，但是我记得我18岁之后好像在配眼镜的时候就没有过散瞳这样的一个经历了，这个不正规的操作其实不对吗？ 我理解是不应该的。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其实在40岁之前我们在配镜的过程当中都是应该有散瞳这样的一个步骤的。 对，另外我觉得也应该是让大家知道散瞳呢对眼睛没有任何的损害。只是说散完瞳以后可能到外边光线强的地方呢可能不舒服，也就4-5个小时就过去了。散瞳真的是很多家长就特别忌讳散瞳，觉得怕散瞳带来一些危害， 影响孩子的发育。 对，实际上呢，我们在医生的这个监护下去散瞳，应该是对孩子没有危险的。 好，所以说也提醒，不光是孩子在配眼镜的时候散瞳，其实很多的大人，40岁之前的朋友， 对， 都是需要散瞳的。 对。 好，那这个朋友还在问说，孩子每天都练一个半小时的钢琴，这时间是不是比较长，对于视力有影响？ 刚才我们说了，你如果要是这孩子练一个半小时的钢琴，他可以中间 休息 嘛。 好，继续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想问问能不能给孩子买回来点一点，对于预防近视有没有好处？

感觉不到，你就在东的街头，想一想你的左右，年长的头发藏着，等在哪里等哪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